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正正就是刚才那节最后那件事，就是我同意，即係喺呢而家呢個所謂叫社運嘅低潮，我叫冰河期嘅直頭。 嗯， 你係好難去即係叫呼籲啲選民同你做一個即係比較大型又或者相對地有聲勢嘅一個遊行示威。嗯，即係我明白你嘅難處喺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成件事俾我個牌，即係牌個 priority 就係話，即係當然我明白你頭先嘅考量就係話，冇理由我哋嘈得佢咁緊要。佢而家好似贏緊咗嘅時候，我哋全部人靜曬，即係擺出個姿態都係和風。即係我話俾你聽，香港人唔係咁多個咁順民嘅，即係好坦白講，唔係話佢等於認同咗某啲人講，依家呢一刻要俾時間林鄭月娥，所以我哋應該嘈少啲。但係佢哋會諗緊嘅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係準備報名參加下一波嘅抗爭行動。 嗯， 問題就係話，你有冇個更加有效嘅抗爭路線，又或者抗爭綱領？即係嗰樣嘢可以老老實實，而家係 sell 個願景啫。 嗯， 我唔係同你講就係話，我聽日係咪真係轉頭 sell 到咩？喂，六四燭光晚會坐緊咗幾多年啊？ 嗯， 你唔好話俾佢聽，嗰啲人真係天真到就係話我坐緊完聽日即係有民主啊嘛。 嗯， 即係佢真係。他哋是希望就係話佢有一種堅持，佢希望有一日會改變，即係而且我就係透過呢個行動去話俾你聽，我幾堅持啦 ，so call 係咪？咁問題就係話，當我哋撇開嗰啲咁即係儀式性嘅嘢，真係我要抗，即係參與個抗爭啦。我係唔知道，即係我而家係反映意見啊，即係我係新西選民嚟啊，阿先生，即係我係好等緊有啲人可以 set 一個新嘅抗爭綱領出嚟話俾我聽。之後學能可以點做？嗱， 嗯， 哪怕個抗爭綱領係咩咧？你可唔可以有一個好 specific 嘅議題？即係唔會咁大嘅，即係你 set 啲細啲嘅議題，就係話，即係可能嗰啲係一啲地區議題咧，甚至乎就係話有啲人好叻就神咁早騎咗去，就係話反對 TSA。咁嗰樣嘢係即係大家第一覺得嗰樣嘢係比較個嗰條戰線係清晰啲嘅，因為有一係冇啊嘛，即係如果我贏嘅話，咪即係冇咗咯；你贏嘅話，咪即係有咯。嗰樣嘢係好清晰嘅，而且大家係可以就係話，我吹一次雞，嗰次雞咧其實咧就係有一條即係有一條戰線喺度嘅，而因為我哋準備就係話，可能就係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唔接受我哋要求，或者唔坐埋台傾，我就下一波行動係點樣點樣。即係我諗之前嗰幾年嘅氣氛係咁樣嘅，即係今次遊行唔得，我哋再商量就係話一五年嘅時候真係選啦，有咩策略去應對？一五年贏輸又好，喂，2016有冇可能？攞住個餘韻，我哋繼續做呢件事。即係我哋係大家等緊一個新嘅綱領，一個新嘅可能係形式。問題就係話，你話俾我聽，我 care 嗰啲嘢，你都要 care。但係好抱歉，頭先你講嗰啲就係話，喂，因為我哋嘈咗佢成兩個月，突然間四月唔嘈佢咧，好似真係吹和風。嗰樣嘢唔係普遍人 care 嘅嘢嚟嘅，即係唔係話你錯定啱，而係話，即係點解喺嗰時特首選舉期間，我係評論過一樣嘢，即係我覺得長毛係有啲離地。即係嗰種離地唔係話佢指住個鼻哥好囂嗰種離地嘅，而係話。你哋嗰啲計算已經係脱離咗一般香港人嘅感受啊！即係唔係話嗰啲人支持曾俊華係有幾咁啱？我從來都冇講過，好多人係好撚無奈。問題就係話，當你有權去洗個票，我希望你咁樣做。即係當然就係話，我經過我背後嘅考慮，根據我自己嘅價值觀，唔係根據你嘅價值觀啊。問題就出喺就係話，你哋即係可能係一個政治領袖，又或者係一個政黨嘅一個負責人。你哋背负起嘅就系一个抗争嘅使命。问题系呢一样嘢系我朋友教识我噶，唔系全香港人都有责任同你一齐去抗争噶嘛。即系当然就系话， 全香港人有责任去留意新闻，有责任去抗，即系有责任去发声。你觉得有嘢唔对路嘅时候，应该行出嚟。但系问题系乜？所有一百样嘢，抗争派认为应该抗争嘅嘢，香港大部分市民都系同意咧。我相信比较贴近现实嘅嘢就系话，你觉得一百样嘢需要抗争，需要冲，需要游行。有啲香港人就觉得三十样嘢需要，有啲人就觉得二十样，有啲人觉得十样。而家我系问紧好切实嘅问题，你点样团结呢啲人？就系话做一啲有啲希望嘅嘢。 明白，我知道你谂乜，即系其实老实讲个意思就系、是、大家输咗好耐咯，赢唔到咯，爆破咗一个泡沫。即系话嗱，好简单，嗰条线就系、是、你一即系大家喺反国教啦，我哋赢铺啦。咁、一直喺度酝酿啦，好佢大大小小嘅抗争啦，去到14年嘅时候有啲希望啦，将个目标放远到去所谓嘅占中，咁占中 即系大家都有希望喺度， 系啦，占中咁啊谂住占中可以推翻831人大决定啦，咁点不知咧就又唔得，咁啊爆破咗马定程度啦，之后又转啦， 都唔系赢， 转咗一个新希望， 即系嗱，我补充少少先俾你讲落去，唔系话香港人而家需要一啲赢，所以你要降低你嘅目标，令到香港人去。抗争其实 咁系咩咧？ 唔系呢一样嘢，而系话，你问我十个有份去雨伞运动嘅人，你觉得系咪一定赢先？我第一个举手，我系唔系觉得一定赢？不过我都系有机会大家坐埋台倾，又或者一个好啲嘅 arrangement，只系咁样。任何嘅时候都系，譬如你话反国教，我都喺公民广场。咁问题就系话，我系咪觉得就系话，突然间梁振英会行出嚟？唔係梁振英啦，嗰時即係唔會有個代表官員行出嚟話俾你聽，我哋而家要撤。我即係老實講，我都話我係一個好實際嘅人，我覺得係我哋係爭取一個比較好嘅 arrangement。但係問題就係話，大家覺得呢條戰線喺度，呢一刻唔走就唔走啦。雨傘運動就係話，大家唔走就唔走啦。我唔知得唔得嘅，不過就係話，你問我有幾多成啊？两成得唔得啊？三成， 即系想试下， 好捻，即系好捻落。 咁但系个问题系，个问题系试完之后又唔得。 唔紧要，你如果做政治领袖，你有冇办法去 raise 一样，就系话大家得三成机会，我哋都照做嘅嘢。所以就系话，我补充就系话，唔系话我哋要一个赢，所以你要降低你嘅要求。问题就系话，嗰样嘢唔一定要赢，问题就系话嗰样嘢必定系一个愿景。你系 convince 到一啲主流香港人。所以叫主流香港人就是说他的 mentality 不是跟你们一样认为所有东西都要落个成本抗争的。即譬如昨天许智峰就被人箍颈是吧，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是一个低成本的抗争来的。你被人箍颈关我撚事咩，即我帮你，即我是一个普遍香港，我是一个港珠，我帮你 share 一条新闻，多些人傾，有多些人识你许智峰，希望你下届立法会选举多几票，巴闭啦，你明白吗？普遍的港珠有什么心态的嘛。问题就是说我都希望你 share 呢条新闻，又或者起码你觉得我许志峰喺区议会又好，喺议会又好，我系做紧嘢啊！我唔觉得你做嘅嘢真系你一个人，人哋箍咗条颈，你挂咗啦，即系你系瞓低咗啦。你实质上争取啲咩？冇问题，我就觉得你有个 mentality 就系话我去 fight 啫嘛。你唔可能就系话而家就系话你 fight 嘅就系话一个几百人嘅游行，唔系你俾一个越大啲嘅愿景。等更加多人去 join 你，无论嗰样嘢得同唔得都好，大家搏一铺啊！搏一铺系咩嚟嘅？雨伞运动嗰时嚟噶嘛？边个觉得戴耀廷佢 suggest 嗰啲一定行得晒嘅啫？系嘛？我认为雨伞运动从来都系希望大家坐埋台倾一个好啲嘅 arrangement， 唔一定就系话倾完出嚟就系话八三一完全撤晒嘅。我哋有冇个八三一介乎八三一之间与冇八三一之间中间落墨嘅嘢？即系你问我问一百次都系嘅。可能我同你意见唔同，我唯一接受唔到嘅就係话透明委员会过半。嗰样嘢我係。 机构提名，只要冇机构提名你咪接受囉。 即係我係大家有个唔同嘅价钱喺度㗎。我希望就係话你哋有啲价钱係可以团结到多啲嘅人。去真係做一个抗争，係大家係可以擺啲 faith 落去嘅。如果香港人冇咗呢个 faith， 係冇人出嚟同你一起做呢件事嘅。而家我怕嘅係就係话你哋做嘅嘢同香港人脱节咗，你哋冇理过香港人需唔需要有嗰个 faith。嗰个 faith 喺你哋度，唔係喺香港人度。 但我觉得呢、這个就係唔容易处理嘅。 当然啦。 你听我讲埋先，即係如果譬如话如果大家而家嗰个諗法就係我觉得我哋都好攰㗎啦，我哋要唞下咁样。 咁呢一種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叫我同大家一齊投咧、嗯，我係唔會嘅。 我明白啊， 咁 我尊重，亦都希望你唔好投。 調翻轉，嗱調翻轉，代唔代表我唔尊重大家，話唔俾大家投咧？其實我冇，唔係我最慘就係有啲人同我講話，你俾我投下啦，你哋仲搞遊行咁樣。其實佢就冇遊行嘅，我唔知乜佢要我要我俾佢投下。其實佢要投咧，就幾時投都得。 係， 咁而家係我唔肯投啫嘛。咁所以咧嗱，我覺得。就咁樣嘅，我喺成個即係雨傘運動，或者直到而家一直以嚟啦，不停我都覺得有一種嘅，即係可能我哋思路係有些少唔同嘅，就係、是、在於咩咧？我覺得嗱，當然一個政治領袖，佢係要 你有嘅嘢同我唔同， 俾到嗱，佢一個政治領袖係要俾到一個希望人嘅、 嗯、 ，OK， 但係我自己咧就唔係好中意。去 sell 一啲，即系嗱，我哋去望下嗰度，我哋就攞到嗰度，我哋就攞噶啦，咁样。嗯、即系我就系每一次我，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就会跌咗入去一个。如果我哋都唔成功噶啦，咁我哋鸠即系鸠做噶啦，做呢啲嘢都系冇卵用嘅咁样。 我就系唔想大家有咁嘅谂法。 即系会好容易跌咗落呢个位啊！ 我就唔想大家有咁嘅谂法。 冇卵用嘅，做呢样嘢嚟戆鸠嘅咩？而调翻转就系、是、我哋做嗰样嘢，我哋谂个思考模式就系话，我哋应唔应该为咗呢样嘢去做？其实同你嗰个差唔多，有些少差唔多，调翻转咁讲，就系、是、话你觉得两三成你都肯做嘛？两、 嗯、 三成肯做嘅时候，咁咪去做咯。但系我自己就要讲清楚，问清楚嗰啲人。嗱，我哋争取未必一定得嘅，但系你系咪认为应该做呢样嘢？我哋一齐去啊！正如我而家，即使我搞呢个游行啦，当然你话咩多啲时间啊，好啲准备，多啲宣 传。佢操作层面 嘅问题。嗰啲操作层面。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呢、這个绝对啱嘅。咁但系如果喺嗰个理念上，我同样地，我都系咁样去话俾大家听。嗱，我哋而家咧呢个位置咧，我哋唔可以即系咁快同林郑月娥要佢同佢握手噶，系咪？我哋一定要喺呢个时候咧出声夹实佢，唔可以咧俾佢喺七一之前咧个民望咧就由负变翻正，虽然而家已经变翻正啦，由负数变翻正数啦。咁嗱，呢一个我而家系不停喺度做紧，好过我唔去做。所以喺呢一个咁样嘅位置上边咧。我覺得你話我哋可唔可以呼籲多啲乜嘢啦？老實講，我嗰、那個上次嗰個已經過咗去啦，即係四二三個過去啦。而家嚟緊咧，我都係望住六四多啲同埋七一多啲人上街。咁啊，有啲人亦都一樣再問翻呢個問題嘅啫嘛。所以鳩造論嗰啲人，佢就係話：咦，冇用嘅喎，你七一咪又係咁。咁所以七一可能真係好少人，但我亦都答唔到，好似話你所講。我要 set 一个，我哋就话我哋要500,000人咁样，因为我咁样抛嘅时候咧，咁如果啲人真系唔系可能就得翻嗰100,000人咁点啊？我最多就话俾大家听，你问你自己，你应唔应该去？应唔应该习近平嚟啦？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大魔王嚟啦，嚟香港啦，我哋香港人系咪唔还以颜色？系咪宁愿匿喺屋企或者系做其他嘢，你都觉得算数啦？呢啲嘢系冇用嘅，系咪宁愿咁咧？如果你係寧願咁，我都冇理付。如果唔係嘅，你就一定同我一齊。OK， 呢個就係我去只能夠就係話俾大家聽。我哋透過呢個機會喺透過呢幾個月咧，起碼四五六月，我哋去累積嗰啲嘅人翻，同埋好簡單，五月就嚟就 DQ 四個議員。OK， 然後拉咁四月拉咁多人，五月就 DQ 議員，六月又啲人就拎佢審啦開始。你七月如果香港人都冇人出嚟。抵共產黨睇死你啦！當共產黨覺得咧香港人真係冇即係冇人嘅時候，佢嗰個嘅俾你嘅壓高壓嘅信心係咪佢會大咗啊？但係調翻轉，如果我哋係多啲人救出嚟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頂住林鄭？林鄭佢會忌諱我哋噶嘛？哇！呢啲咁佢咪唔夠膽做一啲撲街嘢咯？譬如23條本來諗住攞出嚟噶啦。佢而家都收翻埋先， 人多就唔夠諗。 因為佢做好人，佢而家你明白佢就要做一個好人，佢要哎呀你 BCM 取消 BCA 咯，梁振，我係梁振英唔得啊，梁振英冇辦法啦，我再取消啦，做好人啫嘛佢，咁你都要俾啲壓力佢先得噶，其實就係咁樣去拉佢嘅啫嘛。 咁但係你要支持佢取消 BCA 噶。 我支持啦，梗系，我梗系支持啦。唔系咁，如果佢真系做嘅话，呢、這个都系好事啊。呢、這个你同佢咩批评啫？ 系我只系想讲一样。 我唔系同佢为拗而拗噶嘛。 系啦，即系你唔好。 一定系啦， 梗系明白啦。但系有几多人误会你哋系为拗而拗？ 我梗系唔会啦，好简单。而家譬如话喺嗰个即系呢一个特首选举咁样。 嗯 我一啲我對譬如話撐即係可能大家都鬧撐胡國興嗰啲人啦、啊，就因為 我冇鬧過 話佢分票啊成啦嗱嗰啲操作嘅選舉操作嗰啲我唔係想講呢樣嘢， 係 而係我話喂你好大， 你都要好似 sort of 黃任康嗰只，你去為香港人爭取到啲嘢，你先去舐啊胡鬚啊， 我都合理嘅咁啊。 啱啱先，你喂幫大家去講啲嘢先啦。嗰啲嗱，我真係冇話過佢。我譬如你話黃任康醫生或者林志軍佢哋，我一句我喺呢度又冇話過佢哋，我冇，我就話唔會唔好人哋一埋到嚟，你係即刻除褲啊嘛。 系 咪先？ 我觉得个合策又合理。 同埋由而家开始，唔好再将个希望摆嗰啲人身上啦，因为嗰啲人咧就唔会翻转头帮我哋嘅。即系譬如你见到罗永聪咁样，佢讲啲咩说话啫？佢讲咗，譬如话啊，呢个系一个实验嚟嘅，佢当大家其实好似一个实验品啊，呢个一个实喺呢一个即系佢嗰个嘅特首选战里边咧。喺呢一个就大家就一个实验品，但系嗱，我想话俾大家听，仲有一啲嘢其实真系冇讲嘅。我听翻嚟嘅呢个就，其实我所听翻嚟嘅仲有多一个关于罗永聪嘅引述，嘅。例如大家可以问下佢啊 ，PM 佢啊，就系佢就闭门叫啲人唔好讲啦。当然，咁啲里边啲人亦都即系又当然有人话翻俾我听啦。咁、那个意思就系话佢引述真 好口疏， 佢引述曾俊华，佢话咦而家八点钟啫嘛，回程船十点钟，因为我个袋有20蚊，我点解唔去倒翻转啊？ 嗯， 嗱呢一个就系佢对成个所谓特首选战嘅睇法。 嗯， 就系呢一个就系佢喂佢有20蚊有乜所谓啫？咁咪入去倒翻铺先咯。咁我哋。但事實上是不是真的說他投放很多的譬如說真的當然我理解的調回轉就是說大家其實呢不是對他有一個的幫香港人改變民主的期望是純粹想 胡蘇魯啊羅永聰啊 是胡蘇魯胡蘇爭 是 純粹不想要個更衰的人這樣那這個我理解的不過事實上你但我就告訴大家有些人真的相信了嘛已經有一扎嘛！ 我真係想提醒你，你睇嗰啲咧係好撚少數，嗰啲真係莊真行出嚟，佢會後面掛住個牌民主英雄嗰啲。 唔係，我 啲真 係 真係好少數。 我唔知係我唔知佢數量係幾多少，你話好少，我就覺得係有一定數量嘅，真係。 淺藍嚟噶嘛？嗰啲係 未必。以我的理解是未必的他就是最后他真的博不到之后那些人才调回转头回来的。嗱点都好 你不是刚刚说那些人不会回来吗、 啊、 你是不是刚刚说那些人不会回来、 有一部分是不会回来的了已经走了而且他是永远 keep 住在那个所谓讲即是总之跟了过去的了就不会回来的了那些人。嗱我自己想讲清楚的就是在现在我们做什么好你说我们给什么清晰的蓝图你我只能够讲我们有几样东西可以做。第一我觉得在整个的雨伞运动里面来讲我们是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思考的。到今天为止怎样去检讨我们过去的运动呢 这么难、啊、 是没有这回事的。 没有大台怎么检讨 呢所以呢我跟戴耀廷讲过我这个 idea, 我很想去做这件事。咁你话诶，咁冇用嘅喎，你检讨嚟做咩？唔系 冇用啊， 一定有用。 系我知啊。 点解咧？个有用就系今日暴力抗争又失败啦。 嗯。 所谓即系呢一个和谈咁样又有啲阻滞，又唔得嘅。非暴力抗争好似又系唔得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喂，真系要仔细啲倾，因为我哋如果三样嘢都失败嘅话，不如唔好搞政治。而家我就想话俾大家听，我哋系有啲嘢系得嘅，系 work 嘅，可以试下嘅。譬如拉布咁样，我哋真系拉冧咗五 C 十四港。以前真係有五四十四局嘅時候真係 拉 冧咗佢㗎嘛。 如果拉布行唔通。 拉布行唔通嘅時候可能譬如有公民抗命有力量嘅可以改變到啲嘢嘅。譬如我多年嚟喺港鐵搞事。 嗯、 搞搞下港鐵今年佢都唔可以加價啦佢要修改個機制啦。係咪先如果我哋唔去搞冇人嘈嘅。 唔係 包括阿土都有份嘈㗎。落街有好多個簽名我同阿土一齊去。 嗰啲我同意喎。 喂我做咗咁我做咗幾年就係五六七年我仲要俾佢告。 嗯 然后最后港铁在今年先至话佢系唔加价噶啦，因为有好大压力嘅成个社会。然后民建联嗰啲咪即刻话：哎呀，我修补你嘅机制啊咁样。咁你话俾我听，我哋有冇喺嗰个即系嗰个漩涡里边，我哋有冇份去做呢样嘢？梗系有啦。我哋有冇能力去改变到佢？梗系有啦。都系不知不觉噶嘛。咁所以我就话大家唔可以喺呢度灰心。第一要做一个好啲嘅一个。想翻起點解我哋即係雨傘運動成個過程裏面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地方，去說服翻大家，其實非暴力抗爭係 work 嘅，係可行嘅。我哋第日將來都要繼續做呢樣嘢。而我哋再思考就係，我哋點樣去令到呢樣嘢更加紮實？即係譬如話， 在雨傘运动里面我们的组织力这么弱，罢工罢市罢课完全没有出现的，我们第日可不可以呢？你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呢？怎样才可以达成这个我们的目标呢？是不是有引发到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出现呢？如果做不到这件事的话呢，咁我哋都唔知道，老實講，真係永續抗爭，唔知夠唔夠 罷課啊？最易咯， 我永遠就話俾大家聽，我哋抗爭啦，抗爭，但係完全冇一個真係去想去達到嗰個目標總罷工嘅方向或者嗰個方法嘅。咁呢個我都係喺度鳩噏，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咁樣嘅檢討，所有嘅民主派都要，所有民主派都要，因為其實老實講，長毛就兩年幾之前已經提出，不過因為咧，我相信咧就係冇人會願意喺選舉之前承認自己有錯誤嘅地方嘅，所以咧大家就唔好檢討住啦，揞住佢先。咁但係去到選舉之後，選舉之後都過咗啦，咁耐啦，咁仲檢討嚟做乜咁樣？咁我就話唔係，要說服大家繼續參與非暴力抗爭，去俾壓力特區政府去改去推進民主，一定要重新俾一個信心，呢、這個就 faith 啦。起碼我擲底先，嗱咁樣再 work 嘅擲底。如果唔係咧，冇玩完，人哋每一次下次問你。游行做咩？示威做咩？做乜公民抗命啊？屌冇用嘅，咁咪收皮咯，即刻系咪暴力抗争冇用嘅，收皮咯，有高成本。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喺而家呢样嘢咧，而家呢个时候就系我哋可以即系嗱，虽然我哋喺特首选战里边，大家有好多唔同嘅争拗，但系喺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政治打压、政治迫害底下，系冇一个空间即系去再拗交嘅。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單單打打嗰啲，我喺呢度講，大家即係盡量減到最低啦。OK， 你知道叫最大粒嗰啲單單打打唔好。 我喺呢度呼籲所有人，無論佢大粒好細粒好，但我唔開名啦。但係即係所有大粒細粒都好，盡量唔好再為咗嗰、那個即係為拗，即係為拗而拗，又或者係 即係冇死人咁出報咋？ 單單打打啦，即係大家去，大家明白到喺呢一個環境底下，我哋需要嘅係一個確切嘅團結嘅力量，係組織翻埋一齊去支援每一個被捕被控嘅人。譬如好簡單，有佔中嘅，喂，唔係淨係得自決派，唔係淨係得所謂原則派噶嘛，有策略派大佬，你起碼最保守嘅策略派有三個喺度啦。陈建文、李永达，仲有啊边个啊？计埋阿朱耀明，系咪先？已经三个喺度啦，八票党有几多个啫？喺呢一个九个人里边，就系、是、得我同阿邵家臻啫嘛。咁其实根本已经系有一个平台俾大家，就系、是、我哋根本而家要大家互相声援，互为倚角。然后喺第三样嘢咧，就系咧喺嗰啲，譬如你话喺地区嗰啲议题上咁样。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香港人都系想要。一个成功感，嗰种成功感对佢嚟讲都好紧要， 因为太大嘅刺激佢参与呢件事， 太多无力感啊，成日都好大压力，好唔开心，令到佢都都冇晒心机啦咁样，所以好多人走。咁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嚟讲，要即系我哋要去量度一啲嘢，就系咪可以俾我哋去掂得到嘅，又或者觉得好有意义嘅？譬如好简单，我就讲港铁咁样啦。屌喺度当港铁都傻啦，咁佢今日系咪拎嗰个港铁附例上嚟做修订啊？做紧啦，而家今日立法会倾紧啦。所以其实又系有啲嘢我哋喐动到佢噶啦，已经。我哋墟市嗰阵时候，我同我第一年，阿黄台阳出嚟屌鸠我嗰阵时候，黄台阳啱啱完咗雨伞运动，佢就第嗰阵时啱啱蒲头佢出嚟屌鸠我，嗰阵时候我系第一个。嗰陣時劉小麗都即係冇乜人認識佢啦，但係嗰陣時就劉小麗同我一齊嘅啦，已經就喺深水埗道桂林街，就係、是、公民抗命搞呢、這、一個即係所謂墟市啊，去賣嘢食，搞下咁搞多兩三年，多方努力啦嚇。其實呢個都要俾翻啲 credit 嗰啲掟磚嗰啲，因為掟磚喂掟磚嗰啲都有壓力啊。 咁係你咁你好公道， 不過我認為佢不智啫嘛，因為咁樣係太高成本咯。喂，你用咁多年嘅監禁， 即係有幾個係錯咗係啊， 換取個墟市，咁係咪好唔抵先？我覺得好唔抵。 佢又覺得換咗個墟市翻嚟係抵，佢自己一個人錯啫嘛。但係我哋有魚蛋食喎。 咁我覺得唔抵啊嘛。嗱，咁但係點都好啦， 唔使可憐嘅。 喺呢一啲咁樣嘅議題上邊，我哋可以試去盡力去回覆翻我哋覺得，咦呢樣嘢係得嘅嗰種嘅信心。同埋就消曬嗰種無力感咯，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咁然後我哋要等時機啦， 大運動，同埋我將大家個期望管理同埋個管理撳低啲先。 係啦、就是、我從來都係咁樣樣講啫。係囉係囉。 我就鍾意做期望管理嘅。我從來都唔會話欸得㗎唔緊要啦，我哋繼續去乜嘢呢，我哋就可以好多人啦，或者我哋爭取到民主㗎啦。 係最諗怕就係咁啦。 我就所以我唔鍾意 sell 啲假希望嘅。吹啲嘢吹得好高，然後一個泡沫爆破呢，啲人全部 冇晒心機。所以就係你唔會 我最唔鍾意咁。 係我明我同你諗嘢差唔多，而係 set 一個合理嘅期望，嗰、那個亦都係一種期望管理，唔係吹到一樣嘢大家都有 faith 啦，跟住大家輸撚咗佢，哦關人。 係呀，唔係冇錯。嗱好簡單，譬如我話俾大家聽，我哋會坐監㗎喎，係咪以年計㗎喎、大家亦都要明白，喺林鄭月娥嗱，我個估計就係佢應該唔會好似梁振英咁撚癲嘅，我估計啫啊，初步估計唔會好似梁振英咁撲街啦。總之，咁但係究竟係咪佢會都係咁高壓嘅情況咧？呢個真係老實講係可能睇埋共產黨嘅樣。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嚟緊呢五年裏面，我哋想要有雨傘運動嗰只咧，其實大家心照，係好難發生嘅。咁但係好難發生都好，我哋知道或者十年我哋有。十年又十年，嗱，零三年一次啊，一四年一次啊，咁迟啲系咪可能我哋十一年之后，2025年嘅时候，系咪2025年啊？系啊，2025年啦，即系喺一四年计十一年啦，或者十年啦，2024年嘅时候，系咪又可以有一场大嘅运动咧？ 你都 后生嘅。如果我哋话系，我哋就由而家做准备。正如你话，诶、欸，我哋而家望住话七一，我哋50万目标，咁50万目标唔系爆出嚟噶嘛？ 系， 嗰50万目标咪就系由而家开始，唔该所有民主派政党落区做宣传，呼吁啲人七一要上街，然后话俾佢听，你有三个理由上街，系咪？反对即系呢一个政治嘅迫害，我哋要真普选，或者系我哋亦都唔要中共嘅乜乜柒柒咁样，喂，快啲去做啦！唔好似有啲人同我講啊，有一位即係又係一啲民主派嘅前輩啦，佢又同我講佢話：，誒、欸，我哋而家咧唔好搞咁多啦，示威真係示弱，我哋咧一定要谷七一咁樣。咁你點谷七一先得㗎？我話：，誒、欸，到時個民怨就爆噶啦，點爆先得㗎？你而家就要開始去做嘢，如果唔係做唔到嘅，我就話唔好咁大希望，慢慢一波一波，我哋重新建立翻去。以前舊嘅啲嘢，我哋當佢即係有一個簡單嘅基礎。而家我哋重新再建立翻，唔好成日都覺得自己示弱。對唔住，你唔示，共產黨已經知道你好弱。如果唔係，佢唔會俾你一個林鄭，好清楚嘅。唔係示弱，係因為你本身就弱啦，係大家都知㗎啦。所以係示唔示弱都好，你就要喺呢度去操練翻自己。我哋係繼續。都有嗰種力氣去做呢樣嘢， 即係我覺得大家同唔同意阿明講嘢又好，即係同唔同意佢策略方針點都好啦。即係最少我睇到一樣嘢，阿明係一個 care 嘅人，即係我係一個關心件事，我覺得件事應該點樣做。大家策略可能唔同，做嘢可能唔同，但係我希望件事好。即係我覺得最緊要你真係帶領運動嘅係有呢種心咯。即系你唔能够带领运动，又或者系人哋觉得你带领运动嘅人就系我摆出一副姿态，就系我唔 care 咯，我系 up 嘅啫，我系唔 care 咯。即系我觉得咁咧系大家冇路行落去。 我 care 每一个喺特首选举屌查我嘅留言，我全部都有睇，我甚至尽量回复。 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啊？我话真系辛苦咗你咯，阿毛啊周围点火，你啊走出嚟周围扑火。 系都。佢都唔係周圍點火嘅，不過有時老人家係有啲脾氣嘅， 即係係即係所以我 希望大家體諒佢，因為佢都其實係有佢嘅壓力。 我希望大家體諒你多啲， 佢有咁多官司。 我希望大家體諒你多 點。如果大家體諒我，我都會好開心，好多謝大家嘅。 即係我呼籲大家體諒你喎。即係我覺得大家咧，你要知道喺呢個光譜裏邊，冇人可以代表其他光譜嘅人去講嘢，即係大家都喺呢個泛黃嘅光譜，而係你係需要體諒一啲喺呢個光譜裏邊工作嘅人，縱使我哋睇，即係縱使我哋同佢做嘅嘢唔同都好。但是你即係我覺得可以係批評，你覺得可以係揾佢傾，但係我覺得即係冇咁多彈打，都係講最尾一句。 唔係，但係即係總之我其實老實講，我就唔係話要大家體諒嘅。 係， 如果大家體諒我，不如調翻轉就係 監察你啊。 唔係監唔監察，即係調翻轉就係我鼓勵大家，你去自己諗一套你覺得對而家 嗰個形勢，會令到佢改進嘅好嘅嘢啊嘛。 係， 你如果你譬如大家喺個 Facebook 度，淨係證明自己嗰個理論係啱嘅，喺度成日講自己會贏嘅， 係改變唔到社 會。你拗贏曬啦，俾你拗贏曬啦，其實係冇用嘅。係，你要諗個辦法就係、是、喂，而家我就諗咗啦，我要檢討，我真係即刻揾阿戴耀廷同佢講啦。我諗住睇下點樣去聯繫曬啲人，然後再做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完善啲嘅非暴力抗爭嘅論述，去鼓勵翻啲人，我哋繼續做啦，我哋掂嘅咁樣。喂，我想做呢啲嘢，咁我做緊嘅喎。咁大家咧，大家唔同，你拗過好多唔同嘅嘢，咁你想點先？你去做咯，你去做你想做嘅嘢，係咪？呢個我覺得好緊要。 即係最少係同身邊嘅人傾多啲，講多啲啦。即係你令佢唔好唔睇新聞咯。 嗯， 即係我覺得關心社會係每個人責任嚟嘅。 係。 好啊，今集多謝阿明啊嚇啊， 準備七一。一齐继续上街， 好，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